香云外飘，嫦娥应回偷灵腰，弄玉低垂迎凤桥，怕只怕龙中的月老啊，将人两下里错戏红丝，是惹火的根苗啊。

人敬拜，琴瑟调，这宝玉偷眼就骂新人看，偏耐着照头盖住了没多久，见旁边搀扶的丫鬟是薛燕，心内踌躇，就放了推敲，为何不见紫鹃姐呀？那是他心腹的人儿啊，气宇不交，平时不肯离寸步，因何回避怎今朝？莫不是给他原是国家呗？莫不是属相冲锋不许瞧？行礼已毕，把洞房入少不了，坐帐交杯把俗套儿消。宝玉说，妹妹的身子可曾大于，只怕是今朝行礼又烦恼，等我把盖头与你亲接去，也省得气闷热难熬。众人闻听吓了一跳，凤姐儿说，暂且消停我心焦。宝玉心急，哪里忍得住，忙伸手先去红罗山木桥。好奇怪，不是林家的妹妹铜锣帐，分明是薛家的姐姐在拦桥。宝玉他猛然一见，吃惊不小，我的林妹妹呀，我怎么就会见不着啊？你们变的就是哪一张啊？老爷就在外边坐，莫要胡说把气逃。这宝玉惊疑不定，没了主意，把袭人拉到了里屋问根苗，床上坐的是谁？快告诉我。袭人笑说，你太爷唠叨，你们耳鬓厮磨，不是天天的见面吗？今日里你明知故问为哪条？宝姑娘二奶奶都是他人一个，如不信你再去移灯仔细瞧。宝玉说，原说娶的是林妹妹，为什么凭空又掉了包？袭人说，老爷的主意谁敢违抗，嫌林姑娘命短福又薄，不如那宝姑娘低夫妇道，你们是两姨兄妹作凤鸾娇。宝玉闻听惊破胆，恰似那一声霹雳震云霄，当时脸上变了颜色，怒气冲天万丈高，声声要到潇湘馆，句句要把林妹妹瞧。说我并为他，他并为我，我二人性命相连在这一遭。这事儿若是他知道，气病交加怎能熬？妹妹呀，

不好，因为确实从来没有合作过。那么接下来呢，为大家演唱两句洛派军运大鼓《寄晴雯》的片段。请大家欣赏一段流派军运大鼓《连环计》，表演者张希文，乐队伴奏穆祥征、周春元，琵琶是高兆清，请大家欣赏。 大家好，在此新春佳节之际给大家拜年了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 Oh.